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从 Tableau 上市看学术界和工业界人士创业。上一次呢，我说到了 Tableau 的创业和发展史，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学术界人士出来创业并且成功的例子。这之前呢，我们还看到了 Real Networks 的故事，这是一个创始人在微软工作很多年之后决定出来创业的例子。当然，后面我还会给你讲述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Tableau 和 Real Networks 的例子呢，恰好可以代表现实中的两类创业者，他们在创业方式和模式上其实都有所不同，他们擅长和不擅长的地方也各不相同。那么，这两类创业者具体有何异同，分别又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呢？今天我就和你聊聊这个话题。在学术界发展的人，无论是 PhD 还是教授，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他们做的项目，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往往都是某个特定领域里面最新最前沿的技术，而且呢，他们很可能凭借在学术前沿多年的研究经验开拓一个新的领域。因此啊，学术界的创业者很多时候开创的都是高精尖或者非常独特的技术领域。我们其实可以列举很多这样的例子，无论是谷歌的搜索、 Tableau 的计算机可视化，还是当下很热的 AI 创业者，其显著的特点就是技术专家创业。而且很多时候啊，这些人是技术领域真正的弄潮儿。以 Tableau 为例， Tableau 的几个创始人在开创这家公司之前，已经是人机交互和计算机图形学领域的世界级专家，站在世界之巅的人看世界的角度也就有所不同。所以啊，这些人把计算机图形学、人机交互的技术和数据的显示与分析结合起来，提出了数据可视化分析的概念。这个概念落地以后，才有了今天 Tableau 占据的这个新市场。因为这个新市场的出现，传统的 BI 领域在很大程度上被颠覆了。而工业界出来的人呢，在创业模式上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不排除啊，在工业界里面也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工作于一个领域，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是即便如此，这种专家依然和学术界的专家有所区别。工业界的专家往往精通特定的技术，并且技术极为精湛，能实现一些一般人不能实现的东西，比如 Real Networks 的创始人对视频语音编码解码的理解。然而，工业界的牛人一般不会对超前好几年的技术，或者现在不能立刻产生实际价值的东西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当然也有例外的，大公司比如说早年的 IBM、王安，近些年来的微软、雅虎都成立了研究院。在研究院里面的人做的是和学术界差不多的事情，那这些人呢，不需要直接对产品负责，做的也是超前的东西。这些人其实更应该归于学术界，而不是工业界。撇开他们不说，工业界的人在技术上创业，一般不太能见到改变时代的超前的东西。但是工业界的人对于商业模式的理解，往往比学术界的人要强很多。所以工业界的人创业，技术不一定是最新的，但更容易将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相结合。这种创业模式在学术界人士的创业项目里几乎见不到。比如，我们从未听说过一个学术界出来的人创建了一个旅游公司、房地产公司之类的事情。但是出身于工业界的人更容易走这条路，这算得上是一个巨大的差别。工业界和学术界出来的人还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学术界的人典型特点是眼高手低，他们的眼光非常的高，但是其工程实践能力和在工业界里耕耘很久的人比起来就会差很多。那这种差距首先体现在代码的质量上，一个代码是否足够模块化啊，有没有足够多的测试 ，bug 数量多不多，代码可扩展性有多高等等。可以看到，学术界出身的创业人士在保证代码质量方面明显比不上工业界出来的人。另外，当一个产品出现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性能不佳、有特别难解决的问题、在不同平台上表现出不一样的行为等，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工业界人士往往可以轻易解决，而学术界出来的人在最开始既没钱又没人的情况下，往往就会止步不前。那这种差距的根源是做研究和做产品的本质要求不同。那做研究的人呢，只需要实现一个想法，做最核心最精彩的那一部分，而做产品的人有很多边边角角的事情需要解决。一个可以演示的学术产品和一个可用的工业界产品，其质量差距是非常大的。那这种区别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学术界出来的人往往会低估软件开发的复杂度，结果就是软件呢总是开发不出来，需要不断的延期。 其次，当公司规模足够大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代码必须推倒重来，让有工业界开发经验的人来主导并重新开发，这是很重要的一步。有些公司这一步开始的比较早，学术界出来的人能意识到自己的缺陷，这些公司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相对小一些。而更多的公司往往是等到发现不可收拾之后，才不得不开始被动的改动代码，那这个时候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甚至可能是一家公司的垮台。我觉得有时候啊，如果一个团队既有学术界人士保证对前沿技术的认识和眼光，又有工业界人士保证对商业的敏感度，更有扎实的具有多年工业界开发经验的团队，确保在早期啊就有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那么这家公司的发展肯定会顺利得多。然而这种情况呢，在创业团队里比较罕见，这主要是因为啊，在思维方式和交流方式上，学术界人士和工业界人士很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呢，语言上不太好表达，大体呢是做学术的聊的都是前沿科技，工业界呢则是对实用性和商业契机更有兴趣，把两组人放在一起啊，往往各自成群。近些年来啊，越来越多的工业界人士开始参加学术会议，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起码说明呢两者在融合。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开会的时候更多还是工业界人士和工业界人士相谈甚欢，学术界人士与学术界人士自娱自乐，两者对于什么技术好什么技术不好观念差距非常大。我早年啊在学术界很多年，而今在工业界也很多年，因此呢能深刻地感受到这里面的差异。但是英雄莫问出处啊，学术界和工业界都出现了很多创业成功者，也有很多创业失败者。对于创业者来说，如果知道自己更擅长什么，以及什么方面有缺陷需要弥补，我想啊肯定是不无裨益的。对于学术界出来的人，在创业早期就能意识到，一个产品的开发除了自己能看到的那一小块有趣的东西外，还有无数非常无趣但是必须的东西，从而对产品开发的复杂度有更好的预期，对于开发一个好产品需要的时间有更好的认识，这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在很多时候正是 Tableau 一路走来磕磕绊绊